山，我臣来登邦尔郭海 山， 秦池伯母我臣拜寿。 我小的时候在您胳膊腕上拉过青屎 啊大哥干什么来了快给老太太拜寿 老百超 老王我福临东海寿比南山 人寿你们 众家英雄 众家英雄 好众英雄

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嗯，好啊，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嗯，同心共饮长寿酒，一起切着酒。

就疼在那咬紧的心上也罢。 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，不与他等相干，咱要到公堂自首，与二哥您相完差。完完啊！ 要进住 好，徒有官。 不云翻云章，一战到安我都冲凉，但说小小是心脏，劈开如光那才有我当，只要心里的真模样，听得我真受良苦伴 之上受刑杖，打在你身，我痛不肝肠。休怪小弟心鲁莽，踹开了家家楼，我要自首。公堂， 弟兄二人一同忙，与二哥小差烈火压高。我进去春看火枪， 这是徒劳， 这是不排，排在俺那在，票笑俺那笑， 为了排票来了个破釜沉舟，你们哥俩不去投案还则罢了，若去投案，秦二哥落一个知情不拿罪上加罪，可是罪加一等。我说你别再犯毛包了，成不成啊？ 哎呀，这是几个腿两难我握住掌，你得要我进屋 仅居守三阳，我等身为奴隶，理当斩山岗，举义旗，救我百姓，反朝堂，成就二位贤弟得来龙衣相迎，正好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请二哥能屈能伸，智勇双全，战士埋藏虎口，雨中取势，如今撕毁皮票，独自承担，唯有差错还则罢了，若有好歹，是叫他一人落网，还是我等患难同当？ 患难同当。 好，今日就上家家楼上歃血为誓，做一国金兰大会。 好，既在贾家楼结拜生死之盟，可是这么着，咱们是有身人工大天足景阳飞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谁要是一拨了脑袋，他就不告朋友。 对对对，咱们是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，谁也不能够含糊。 韩罗臣虽在北平王府，情愿一切努力，生死同盟。 对，我们哥俩虽然身在公衙，跟秦二哥穿的可是连裆裤，八不能告，有这么一天。 那就不用表白了， 我跟叔宝一起相交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！ 我的心愿一生生死同盟。啊！ 大家同心会，就在家家楼结为生死之盟，相安好。 今日得罪平生王，金兰同起心民乡，张王李赵不必讲， 如手如足一个娘， 肝胆相当心明亮，我何此寒 一日不想， 我们喝些酒，拜了把兄弟了，有什么话自管的说呀？ 快快下拜！ 哎呀，今有靠山王杨林，二次亲压黄大，一在城外扎营，李晨县十分惊慌，几次寻找二爷上堂问话。 啊！那杨林某儿他那月亮啊！ 东北英雄。我想杨林此来，必然传唤冀州府大小官员追问这黄冈之事，倘若搜捕成功，我等均无准备，如何是好呢？ 直到如今别无他计，待我单身取回那杨林，好歹遮瞒一时便了。 我知晓结算心中一大冤， 了不了啊！我们到哪里到衙门里支应支应去。 叔宝此去必须准备，就盼侯贤弟跟踪叔宝传递消息快去。 司令， 唱记忆 马莫，杨林到此岂肯天地放他过？